凌晨时半夜两点，迷迷糊醉酒里知，求前面问我是否介意，难投怀爱多半点，难留情自觉不易，是谁邀请我都不可以，期望别暗示，身体靠近半倚，即使轻轻抚我四肢，柔情延续故事，只不过没意思，这爱恋变了污点，轻轻吻着迷醉的双脸，缘尽亦已在此，愿给你告示，轻轻吻着迷醉的双脸，缘尽就算未知，这晚再会也没意思。 伤你